想要收听更多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365。 你好，我是宝玉。经过前期理论知识的学习呢，你可以开始尝试啊，在实践中去应用所学到的软件工程知识了。想象一下，现在你要加入一家创业公司，从头组建一个开发团队，一开始呢只有三五个人，你会怎么样去应用软件工程的知识，让你的团队呢能高效率、高质量的开发软件产品？或者说呢，你现在就在一个小团队，各种流程不规范，开发效率低，软件产品质量不高，你打算怎么去应用学到的知识去改善现状呢？在这一篇里啊，我将带你一起运用学过的软件工程知识，看如何在小团队中应用软件工程。在这里呢，我补充说明一下啊，这篇文章讨论的小团队啊，不是指大厂的一个小组，而是小公司或者是三五个人的开发团队。不知道你有没有在小团队工作的经历？如果有的话呢，建议你可以自己先总结一下，小团队在软件开发中存在的一些常见问题是什么？为什么说你需要先自己去发现问题呢？因为在学习完软件工程的理论知识之后呢，并不是说你把所有的知识点一股脑全部应用上去就解决问题了，而是要先去发现问题在哪，然后呢，针对这些问题呢，再去应用软件工程的知识去寻找问题的解决方案。就像小团队如何应用软件工程这个问题呢，你首先要先找出来小团队的问题在什么地方，然后呢，去分析这些问题可以应用软件工程的哪些知识，从而呢，找到适合你的解决方案。我个人呢，有过一段时间小团队的工作经历，也见过很多类似的小团队的开发。就我的经验来说呢，小团队在软件项目开发上呢，主要的问题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呢，小团队对成本都很敏感。成本呢，是小团队很多问题的根源。对成本的控制呢，也衍生出一系列大公司可能感受不到的问题。因为控制成本，所以呢，开不出好的薪水，就难招到优秀的程序员。因为控制成本呢，所以进度都催得紧，毕竟多干一天活呢，就要多发一天工资。因为控制成本呢，舍不得在工具上的投入，都得要尽量的用免费的、开源的。因为控制成本呢，通常几个项目并行，一个人呢，可能要同时在几个项目中切换。其次啊，小团队呢，人一般不会多，但是活不一定少。从分工上来说呢，通常在大厂，前端后端几个人合作完成的事情呢，在小团队就得一个人从前端写到后端了，可能甚至都不会有专业的产品设计和功能测试人员，都是开发人员兼任。从人员构成上来说呢，大厂在组建技术团队的时候呢，会注意梯队的搭配，每个团队呢像金字塔的结构，顶部呢有几个特别资深的开发人员，中间呢有一些丰富经验的开发人员，底部呢是有一些有潜力但经验比较少的。而小团队呢，就算是运气好，也可能只有一两个技术大牛，更多的呢是水平一般、经验比较少的。这样的分工协作和人员构成呢，导致的问题就是大家每天都很忙，但是感觉技术上的积累有限，对个别技术大牛的依赖性强，他们一旦离职啊，影响非常大。最后啊，在流程规范方面呢，恐怕是大家对小团队吐槽最多的地方，也是很多从大厂跳槽到小公司的程序员特别不适应的地方。比如说像项目的开发是比较随意的，拿到需求可能就开始直接写代码了，没有严格的需求分析、架构设计，写完了之后呢，简单测试一下就上线了，上线之后再修修补补，需求变更呢是家常便饭。多个项目并行的时候啊，每一个项目的负责人呢都觉得自己的项目是最重要的，希望你能把他的项目进度呢往前赶一赶。老板的权力很大，想法多变，经常呢会直接的干预项目。这样不规范的开发流程呢，导致的结果通常就是开发效率低下，软件产品的质量不高，项目计划呢难以遵守，甚至没有计划。成本敏感，人少活多，缺少流程规范，这几个呀是小团队在项目开发中存在的主要问题。那么在小团队应用软件工程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去解决好这些问题。成本敏感的问题，如果这个是客观存在的，就没有太好的办法去解决，只能说我们在做一些决策、制定流程的时候呢，需要充分的考虑好成本的因素，减少浪费。人少活多，那我们就相应的提升个人和团队的整体水平和效率。缺少流程规范，那么我们就建立适合小团队特色的流程规范，让开发流程规范起来。所以接下来啊，我就从团队建设、流程建设这两个维度来谈谈如何应用软件工程。 也许你会觉得好奇，软件工程的各个知识点都在讲过程、方法、工具，似乎都没有在讲人的，但是为什么在实践的时候反而最先考虑的是团队建设？但你要是换个角度想呢，就容易理解了。软件工程上讲的所有的过程、方法和工具呢，最终啊还是要落实在人上面，需要人呢去基于开发过程去制定流程、遵守流程，需要人呢去应用软件工程中总结好的方法，需要人呢去使用工具。如果团队对软件工程缺少认识，那再好的方法和工具也无法落地。所以呢，要实施好软件工程，也要同步做好团队的建设，让你的团队呢有一点基础的软件工程知识积累，有几个技术骨干呢可以帮助推广和实施。如果对软件工程知识的推广能扩大到团队之外，比如说你的老板和业务部门，那么在后续推进一些流程规范啊，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团队建设呢，绕不开几件事情：招人、培养人、管理人和开除人。首先我们来看一看小团队如何招人。小团队招人呢，难点在于成本有限，开不出很高的工资，品牌呢也不够吸引人，招人的时候呢相对选择有限，能否直接招到技术大牛就得看运气了。但这并不意味着要大幅的降低标准，比较现实的方法呢就是招有潜力的培养。那么怎么知道候选人是不是有培养潜力呢？可以参考我们专栏文章《软件工程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这篇文章，考察候选人的学习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我以前在创业团队的时候呢，每年会招不少实习生，然后呢对实习生进行培训，参与实际的项目，最后呢留下来一批优秀的有潜力的实习生，在一两年之后呢就能成长的不错，能独立的完成小型的项目。但在这个方式上呢，我也犯过错误，就是新人的比例太高，中间断层，日常的技术指导和代码审查呢一度跟不上，导致代码质量的低下。所以在招人的时候呢，也不能一味的节约成本，还要注意梯队的建设，中间呢要有几个有经验的技术骨干呢帮助把控好代码的质量。然后我们再来看一看小团队如何培养人。在培养人方面呢，相对来说小团队不像大公司，它有完善的培训制度，资源呢也有限，难以请到外面的人来讲课啊，这些培训啊什么的。所以呢，培养人主要还是要靠内部形成良好的学习分享的机制。在大厂啊，新人加入通常会指定一个 mentor， 也就是导师或者是师傅，可以帮助新人快速的融入环境，新人有问题呢也可以随时的请教。这种师傅带新人的机制呢，其实对小团队一样的适用，对于新人来说可以快速的融入，及时的获得指导，对于师傅来说呢，通过带人也能促进自身的成长。除了有师傅带，新人的技术成长更多的还是来源于在工作过程中不断的实践和总结。在这个过程中呢，及时准确的反馈很重要，软件工程中像代码审查、自动化测试、持续集成呢，都可以帮助对工作的结果进行及时的反馈。代码审查呢，可以帮助团队及时的发现代码的问题，也能促进团队互相学习，代码风格统一。自动化测试呢，可以对代码结果马上有直观的反馈，有问题呢，及早发现修正。持续集成呢，也是通过频繁的集成，频繁的给出有效的反馈，及早的发现代码的问题。在小团队推行这些好的开发实践呢，让团队获得及时准确的反馈，有助于整个团队的成长。另外啊，内部的技术分享也是一个很好的共同提升的方式，对于听的人来说呢，可以学习到一些新鲜的知识，对于分享的人来说呢，准备一个技术分享，它本身就是最好的学习总结方式。我以前在团队呢，会定期的组织这样的技术分享，不只是我自己，每一个团队成员都会去分享，整个团队分享讨论的技术氛围呢形成的很好。还有在分工方面，不要因为一两个技术大牛能干就把大部分工作都让他们做了，这其实对整个团队呢是不利的，大牛的发展也遇到瓶颈，而其他人呢缺少锻炼。所以最好呢是让大牛一半的精力呢负责一些重要的像架构设计、框架开发的工作任务，还要有一半的精力呢在代码审查、带新人等等方面帮助其他人一起成长，整个团队的发展才能更健康。你再看看小团队是如何管理人的，因为小团队的人数不多，对于人的管理上呢，可以不需要像大公司一样用复杂的组织结构、用复杂的管理制度。小团队的管理啊，核心在于营造好的氛围，鼓励成员呢自我驱动的去做事情。 其实这个理念呢，和敏捷开发的理念是吻合的。在专栏文章《敏捷开发到底是想解决什么问题》中，我也提到了敏捷开发的实施呢，离不开扁平化的组织结构，更少的控制，更多的发挥项目组成员的主动性。要鼓励团队自驱动呢，具体做法上也可以参考敏捷开发的一些做法，比如说通过任务管理系统和看板，让团队成员呢自己领取开发任务，在制定一个迭代的计划的时候呢，让团队成员一起参与对任务的打分，参与计划的制定。除了这些鼓励成员自驱动发挥主动性的做法，在营造好的技术氛围上呢，还要注意的就是遇到线上的故障、进度延迟这些不太顺利的情况呢，更多的是提供帮助，一起总结复盘，而不是甩锅问责。最后我们看看团队建设里面开除人这方面的事情。那么在应用软件工程的时候，团队中可能有些人呢会成为障碍，那么要么是能力不足无法落实，要么呢是态度有问题，抵触软件工程的实施。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首先对于有问题的成员肯定是要努力的挽救，如果是能力不足呢，就给予帮助，给时间成长，对于态度有问题呢，明确的指出他的问题，那么限期改正。但如果最终的结果还是达不到预期的话，那么就必须要果断的将这些成员淘汰。好，看完团队的建设，我们再来看流程的建设。小团队被人诟病比较多的地方呢，就是在于流程规范的缺失，但像大公司流程规范繁多，也容易造成效率低下、人浮于事的情况。这也就为什么现在大公司的开发团队也在分拆，从大团队拆分成小组，精简流程规范。那么对于小团队啊，一开始也不要有太多的流程规范，不然如果流程不合适，反而会成为一种束缚。最好呢，只是先设置最基本的流程规范，然后在实践的过程中呢，针对团队的特点和业务的特点去逐步的完善。那么哪些流程是软件开发中最基础的流程规范呢？首先是选择适合你的软件开发模型。现在的软件开发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采用原始的边修边改的开发模式，而是应该采用科学的开发模型。我们专栏的一开始就有大量的篇幅介绍各种开发模型，大的方面呢有瀑布模型和敏捷开发，基于瀑布模型呢还有很多衍生模型。那么小团队应该采用哪一种开发模型比较合适呢？也许你会认为应该采用敏捷开发。敏捷开发呢确实是一种非常适合小团队的开发模型，整个开发过程呢非常有效率，如果能采用敏捷开发是最好的。但需要注意的是呢，如果你的团队是以瀑布模型为主，大家都有丰富的瀑布模型开发经验，但是呢对于敏捷开发都没有实践过，对于敏捷开发的各项活动还不熟悉，还没能充分的理解敏捷的价值观和原则，那么最好不要贸然的直接换成敏捷开发，因为这样做的话，团队在一段时间内啊都需要去摸索如何用敏捷开发，可能反而还会降低开发效率。对于团队呢只熟悉瀑布模型这种情况啊，有条件的话呢，聘请外部的敏捷顾问帮助实施敏捷开发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如果条件有限啊，可以尝试呢先逐步的借鉴敏捷开发中好的实践。那敏捷开发中哪些实践是适合小团队借鉴的呢？首先在开发周期上呢，应该缩短交付的时间，使用快速迭代的开发模型。因为小团队的一个特点呢，就是需求变化快，要求交付的速度快，那么快速迭代或者是敏捷开发就是一个合适的开发方式。即使团队习惯了瀑布开发模型呢，切换到快速迭代呢也会比较容易，只需要把大瀑布拆分成小瀑布。具体在实施上呢，可以缩短并固定开发周期，比如说每2到4周可以发布一个版本。在做迭代规划的时候呢，优先选择当前最核心最重要的功能，在一个版本之内呢，不要轻易的接受新的需求变更，有需求变更呢放在下一个迭代中。在迭代结束的时候呢，无论新功能是否开发完成呢，都要按时发布新版本，没完成呢放入下一个迭代。通过这样的变化呢，可以保证在一个迭代中呢，整个团队的开发状态呢是比较稳定的，不需要受到团队需求变更的干扰，也可以慢慢的形成适合团队的迭代节奏。另外在会议上啊，敏捷 Scrum 的几个会议也是可以借鉴的，像每日的战力会议可以帮助团队及时的了解项目的进展，解决进度上的障碍。每一个迭代的计划会议呢，可以让大家一起参与到计划的制定中，每一个迭代的验收会议 可以让业务部门老板及时的验收工作的成果，看到大家的工作进展。每一个迭代的回顾会议呢，可以帮助阶段性的复盘总结，不断的优化开发流程。还有基于看板的任务可视化，也可以帮助团队直观的看到当前迭代的任务进度，可以主动的选取任务，而不需要去问项目经理下一步做什么。以上这些内容呢，你也可以参考专栏文章《大厂都在用哪些敏捷方法》，里面呢有更详细的解释。其次呢，要构建基于源代码管理工具的开发流程。很多小团队开发质量低、开发混乱的一个原因呢，就是没有使用源代码管理，也没有一套基于源代码管理的开发流程。在专栏文章《持续集成：如何做到随时发布新版本到生产环境》和《用好源代码管理工具，让你的协作更高效》中呢，对于如何基于源代码管理工具构建和开发已经有了非常详细的介绍。这些开发流程呢，一样适合于小团队。有一点要注意的是呢，小型团队完全没有必要自己去从头搭建一个源代码管理工具、持续集成工具，应该尽可能的采用在线托管的服务，这样可以节约大量的搭建维护工具的人力和时间成本。类似的策略啊，也应该体现在技术选型上。小团队呢，应该尽可能的使用现成的工具框架，而避免自己造轮子，把主要的精力呢放在业务功能的开发上面。最后呢，要建立外部提交需求和任务的流程。小团队在流程规范上混乱的一个体现是，业务部门包括老板对于提交开发任务非常随意，可能直接找某一个开发人员私下说，就让他改一个需求，增加一个功能，导致开发人员不能专注于任务开发，经常被打断。还有多个项目并行而资源又紧缺的情况下呢，每一个项目负责人都觉得自己的业务是最重要的，希望能尽快完成。如果你有在火车站买票的这种经历的话，你会发现啊，无论人有多少，只要大家有序的排队，售票窗口呢就能按照先后的顺序为大家服务。如果大家一窝蜂的挤上去买，那就会乱成一团。如果有人插队呢，那么其他人的进度就会受到影响。其实软件项目开发也是类似的，对于开发团队来讲呢，就像售票窗口，买票的人呢就相当于一个个的开发任务。无论开发任务有多少，只要你将这些开发任务呢排成队列，就可以有序的解决。如果一个业务团队的开发任务特别紧急要插队，那么就意味着其他业务团队的任务就必须要受到影响，那么就需要大家一起去协调。如果你不去通过流程规范任务，那么任务一多必然会乱成一团，无论是开发团队的内部还是外部都不会满意。建立外部提交需求和任务的流程呢，可以参考专栏文章项目管理工具，一切管理问题都应思考能否通过工具解决的内容，让所有的人呢都基于任务跟踪系统去提交需求和开发任务，所有的任务呢都先进入任务清单，然后在每一个开发迭代中呢去按照优先级选择当前迭代的任务，如果有优先级的冲突呢，应该需要事先的沟通解决。对提交需求和任务的人呢，也能通过任务跟踪系统呢及时的了解到任务的进展。在团队之外推行这样的流程是会有一定的阻力的，最好呢能事先的去找几个关键的业务负责人私下沟通，取得理解和支持，让他们知道这样做对他们的好处，比如说可以更好的跟踪任务的进展，让开发效率更高，更好的为他们完成任务。那么以上这几个流程啊，就是在小团队的软件开发中应用软件工程需要建立的最主要的几个流程。把这几个基础流程建立好了之后呢，就可以帮助小团队的开发从无序逐步进入到有序。好，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首先呢，我带你一起分析了小团队在软件项目开发上的主要问题，对成本敏感、人少活多和缺少项目流程。相应呢，我们就应该从团队建设和流程建设两个方面入手去解决这些问题。在团队建设方面啊，需要从四个方面入手：招人、培养人、管理人和开人。招人的时候呢，找一些有潜力的培养，也同时要注意梯队的建设，中间呢要有技术的骨干补充，对团队的人才要细心培养，通过给新人安排师傅的方式呢培养新人，日常呢注意代码审查，内部技术分享是一个不错的共同提高的方式，技术高手呢要注意不只是闷头干活，也要承担一定的带人的工作。管理人的核心在于营造好的氛围，鼓励成员自我驱动的去做事情，对于不适合团队的人呢也不要手软，及时的淘汰。在流程建设方面呢，要着重建设好三个方面的流程， 选择合适的软件开发模型，建立项目开发流程，构建基于源代码管理工具的开发流程，建立外部提交需求和任务的流程。团队建设和流程建设呢，是小团队中应用软件工程的关键。通过团队建设呢，让团队成员有共同的软件工程意识，有实施软件工程的基础。通过流程建设呢，让软件工程好的实践呢流程化、工具化。最后啊，希望你可以思考一下，你有小团队的项目经历吗？你觉得小团队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什么？你觉得可以从哪些方面在小团队中应用软件工程？欢迎留言区呢与我分享讨论。感谢你的聆听，如果你觉得这篇文章对你有些启发，也欢迎把它分享。